启程而来讲十方而来啊，得成奢菩提，得成菩提嘅奢摩多三摩禅罗最初方便。十方而来都是凭这个奢摩多三摩禅罗来成就这个法道的，求这个最初方便，那即是求成佛之道。十方而来，而来是能证的人，得成菩提是所证的果。菩提有三种，第一种叫做实智菩提，是第一种呢是实智菩提，是以这个智慧为道，第二种呢是增胜菩提，以这个理体为道，第三种是方便菩提，是以这个应机切救为道。咁我哋知道呢个三菩提呢就係果，果係必有因，所以呢呢个增胜菩提呢係呢个增胜菩提呢係由呢个正因佛性，係呢个正因佛性，由呢个正因佛性呢就可以证得呢个法身德，法身理体。这个实智菩提呢就是了因佛性，是证得这个波野德。这个方便智菩提呢，方便智菩提呢就是这个解脱德，就是现因佛性。由这个增胜菩提，就是我们本来具足的正因佛性。实智菩提就是了因佛性，方便智菩提就是现因佛性，由这个心因佛性呢就可以证得法果的法身德、波耶德、解脱德。咁啊，有乜嘢可以证得呢个三菩提呢？咁就要有呢个道啦，要修呢个道。道有几多种呢？咁道有四种，第一种系小乘嘅声闻道，第二种系中乘嘅现觉道，第三种系大乘嘅菩萨道，第四种系一乘嘅无上道。咁现在呢阿难所求的十方而来得成菩提奢摩多妙三摩禅罗呢，就是大乘的一乘的无上菩提道。这些无上菩提道去成成道，这个成字是有五种意思。圣道这个圣字呢是有五种意思，第一种就是生成，例如人啦、畜生啦，都是从妈妈爸爸那里生出来的。第二种呢是造成，譬如飞机、火车、房屋，这些都是由人工去造成的。第三种呢是集成，聚集而成，譬如这个法会是聚集大众而成的，譬如社会是聚集很多士农工商种种各界人士而成的，这个叫集成。第四呢是现成，即是做现这件事了，成功了，叫现成。 第五种咧系现成，系呢个现吓、啊，现现成成，唔使做作噶，系呢个现成。哦，现在就系咁样，根本就系咁样，唔使去做噶，叫系现成。如果系习性咧，有罪就必有生；如果系造性咧，就有生就必有灭。啊、有性 就必有慧，如果是生性呢，是有生必有灭，所以印呢是生有生老病死，脈呢有性智慧空、哦、所以習呢是有在必有生，所谓天下无不生之現直，但是现在是現性、哦、現現性性呢就冇生冇灭冇利冇害，呢、这个系乜嘢啊？呢、这个现性就系本嚟嘅真义自性，法义天然，系生法平等嘅。啊，而家阿难所求咧，就系、是、求呢一个现现性性嘅佛道，现现性性嘅真性菩提。啊，咁呢、这个真性菩提啊？怎样去得到呢？就要修这个妙奢摩托三摩禅罗、哦、妙奢摩托是印度话翻译中国是叫做子、哦、而这个叫做子，以寂静为宜，轻安为上，啊，即是修这个空观，令到自己呢是心意在止水，停止一切妄念，不执不着，是三观之中的空观。三摩呢，啊，三摩有两种讲法，一种叫做三摩钵提，一种叫做三摩地。三摩钵提呢就翻译叫做观，即是修这个假观。三摩地呢翻译正定，正定呢就包括空观、假观、中观，一字之差、哦、就意思完全不同的。那这个三摩钵提就翻译做观，观呢就是喜往为行，大悲轻安为上。喜往是什么呢？即是观察世间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根本就是空，不真实的。但虽然不真实呢，是仍旧是要去做，虽然因果是不真实，但是仍然是有因有果，虽然善恶不真实，但是仍旧要分开有善有恶。所以众生同为法，虽然是同一个法性，但是众生仍旧是很苦恼，法呢仍旧是很快乐，因此有苦乐不同，所以就要发大悲心，拔除众生的苦，给众生的快乐，因此就应坐水月道场，大作望女法事。这一种做法叫做假观，等于我们粉墨登台在舞台上表演，假的吧，假假意这样做，在舞台上喊喊到喊苦喊花，是不是真的？假的啫嘛，擦啲药水喺我眼边咪有眼泪流咯，系咪？但系佢都要真真嘅，要表演逼真，要去做。菩萨就系咁样，修呢个假观就系咁样，明知系梦里嘅法事，都要真真正正产生大悲心去教导众生。啊，呢个就系观，就系三摩钵提。异性圣人就做唔到，菩萨就做得到。虽然知道空而能够入这个假而生这个假观，虽然生这个假观，虽然道无量无边一切众生而实无一众生得道者，《金刚经》里面说、啊、 无相去度众生，而又无相去布施，但是呢不执着相，这个叫做假共，叫做三摩菩提。只是修空共不叫做妙，只是修假共亦不叫做妙，又要空即空即又即又即空，增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然后呢即空即假，即假即空，然后成为这个中道禅罗，所以叫做妙、啊、印度话禅罗、啊、翻译中国叫做什么、啊、静类，静就是止，类就是共，即是包括这个止共，止共不二，止共为是一心、啊、这个就是禅罗。现国经里面呢是有解释这个三妙奢摩陀三摩禅罗，解释得很清楚、啊、现在呢关于经文呢我就不读了，我们呢就知道呢是修这个空共先，然后修这个假共，然后修这个中共，个别去修呢这个叫做隔力三共，不是圆顿三共，这个不叫做妙、啊、这些呢是顿根的菩萨去修，或者是这个利根的声闻去修，因为利根的声闻和顿根菩萨呢先修空共，次修假共，后修中共，先填这个三界的见思烦恼、啊啊、这个你们留意一下，为是享现究七顺，别究七字，显享这个地方如果得少慧足的话，这个就是叫做定性声闻。但是菩萨呢虽然断了见思烦恼、啊、但是他尘沙无明未破、啊、他度众生的自然未达到、啊、因此呢就从这个空共出而修这个假共，广学这个四教四门、啊、四教四门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四教就是藏汤别言四教，四门呢就是四禅八定和四无量心，菩萨呢是从这个空而出这个假，收集这个四教四门方便去度众生，经过十行位呢，十行位是指言是别教，不是言教，别教的十行位呢就填这个界外的尘沙无明，得到这个总持之根揭而报答无所谓，因此呢就可以攻击持教广度众生，这个叫做假共。得这个假共的菩萨是享现究十相位，是别究十相相位，就以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言相应，虽然是可以度众生，但是无明未断，法门未尽，法道未成，因此呢又从这个假共出而收集这个中共、哦、这个就是次第修正，就是别教的意思、哦、这个时候、啊、才叫做见道位，大乘见道位。我们研究经教呢就要分析清楚这个位次了，藏教初果是填这个三界见惑，叫做见道位，通教通地又是通教见地，又是见道位，但是所见只是真谛离、哦、 所见修只是空观。现在这个别教菩萨呢的见到位呢，是见到是在别教十行位，是见到什么？见到中道第一二谛离。所以呢名次同，但是个地位同埋见理不同。如果再进步去修行呢，由见道位进入修道位呢，就可以断十二品无明，证得佛道。你会问我，点解你又话断四十二品无明，点解呢度又话断十二品无明呢？咁大家知道咩理由吗？知唔知啊？吓？知唔知啊？嗱，你唔好话法师你讲错咗啊！你琴日讲四十二品无明嘅，而家又讲十二品咁，呢个系别教道理，明唔明啊？别教道理只系讲断十二品无明，原教咧系断四十二品无明。而家即系话先空次假后中，最后断十二品无明就证得佛道。呢一个系别教菩萨系。隔离三共，不是现动三共。现动三共怎样讲法呢？一空一切空，无中无假无不空。即是说站在空的立场来看，佛道都是空的，中道都是空的。站在假的立场，佛道都是假的。站在这个中道立场，众生都是中的。这个叫做圆妙三共，一停一切停，一静一切静，这个呢就叫做圆妙三共。只是修隔离三共不叫做妙，修这个圆动三共先叫做妙。现在我能回来殷勤启请法开示什么？就开示十方以来得成菩提妙车摩托三摩禅罗，就是请这个一心三共的圆动三共的道理。最初方便呢，就是说修这个共最初的方便，得这个菩提果的最初方便。即是说车摩托三摩禅罗三共呢，修这个三共呢，是一定要了解明白这个三二类藏性这个道理，然后可以修这个共，修这个共然后可以成佛道。修共是佛道的方便，解这个三谛理呢是成佛道的最初方便。大家知道了，这个阿能呢现在呢就回小向大，因此呢就求佛道，求修这个现成佛道的三共的最初方便。所以佛呢就话俾佢听，有大佛顶，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灵验王，具足文行十方以来，一门超出妙中严路。以今谛听，当为已说。咁阿能呢就好信服咁样，系信受法慈悲嘅旨意啦。嗱，照道理呢，阿能问呢个法嘅成菩提嘅方便呢，法是不是应该跟着就话俾佢听成点样成法，点样修共啊？但是经文唔系喎，经文里面呢点啊？去问去精心辨见喎，咁是不是问非所答啊？响嗱呢部经呢，同埋圆英法师嗰部经呢，就有啲分别啦。因为圆英法师呢觉得法呢，阿能呢既然系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车摩托三摩禅罗最初方便啊，法呢 就应该是答这个三观的道理了。因此圆英法师呢就将个经文呢这段经文呢搬了上来。你们有没有看到啊，将这段经文呢妙车摩托三摩善乐有帝佛顶这段经文呢搬了上来。咁海印法师呢就唔同意呢种讲法啦。啊，呢度有分别。而海印法师嘅唔同意呢种方法呢係有根据嘅。根据乜嘢呢，咁根据令贤文句所讲。啊，我哋知道古人解释呢部经呢係有一部呢叫做令贤正默，有一部叫做令贤文句。令贤文句所讲的道理呢同令贤正默所讲的道理有少少不同。咁圆英法师呢就根据令贤正默去解释，海印法师就根据令贤文句去分科去解释。所以就不同了，你们要明白咪等就是为什么这部经这样，这部经又这样，究竟哪个啱啊。咁这个呢这部经的佛顶文句里面呢就是说呢，他说阿难啊是请这个三法，请这个妙车摩托三摩禅罗三法。咁法呢就而家就唔答佢喎，就一路呢要等到呢第二次呢个精心嘅时候呢，然后先讲出呢个有大法顶首令贤王呢个名称喎。点解呢，咁佢係因为呢法呢係要希望阿难呢首先先开言解，然后修这个言行，以后呢精心辩见呢都是破妄显真，都是令阿难得到言解，实际上呢表面上似乎不是答他的问题，实际上是在答他的问题。海老法师呢亦认为阿难啊，殷勤启请十方如来得胜菩提妙心摩托三摩禅罗最初方便法言前未提呢三观嘅名字，反而问阿难法心嘅本因，系精佢心莫所在，似乎系答非所问。实际上呢，以下佛所开示嘅都系方便中嘅方便。目的是令阿难同埋大众咧先开言解，系得到修三妙观最初嘅方便。哦，呢一度咧，大家就要明白啦。依是佛有行沙菩萨及诸十方大阿罗汉辟支佛等，驱言傲慢，退助勿言，承受圣旨。当阿难回到来见法，顶礼卑泣，请示成佛法门的时候，当时呢也有恒河沙数咁多菩萨啊，同埋十方类混杂的大阿罗汉辟支法，他们都好欢喜，希望得到法开示这个成佛之道，希望明白成佛的法门，因此大家呢都退坐一边，好静咁样是承受佛的圣旨。由这段经文看起来不但是阿难是这部经的发起众当机众，而十方菩萨和大阿罗汉辟支法都是当机众，因为他都希望听这部经。